只是杀个女人，何必搞这么麻烦？鲍先生想解决他，咱俩去把车推进门口的湖里不就行了？ 那怎么行？ 穆克直接冲上来。 我哥答应过我，让我先玩一下。 奈何他人还没碰到车门，就被乔家反手按在了门上。他凉凉地看了旁边的桑杰一眼，问题却是冲着手下的穆克问的：“ 你哥是谁？我不太熟，转告你哥，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，可以杀，但不能碰。” 他的话引起了穆克相当激烈的反抗，偏偏这个时候桑杰并没有上前的打算。就在这几个人这么对峙的时候，车里的少奇竟然莫名其妙地开始猛敲车窗。乔家恨不得把少奇真的丢进湖里。他压着穆克往旁边挪了两步，让少奇能够放下车窗。下一刻他听到的话就让他整个人都失去了理智。 乔家，你不要给暴风做事了，我在我爸那儿听到他抓了你爹。 几乎是同时的，听到少奇这句话的桑杰冲上来要抓少奇，结果被乔家一把拽倒。同一时间，他腰上的枪被乔家先一步抢在了手里。向来不喜欢拿枪的男人此刻把枪口顶在了桑杰的眉心，力气大到对方脸上直接被压出了一个红圈。 你们敢碰乔简？ 乔家，你疯了！ 嚷嚷的是他俩身后的穆克。他本来刚才被按在车上，现在突然失去禁锢，冲过来就要扯开乔家。 鲍先生不信你，你要救你弟就先解决那个女的。 然而乔家根本就没有听见穆克的话，他头都没回，一个肘击就把穆克打得捂着肚子跪在地上，另一只压着桑杰的手臂恨不得直接把人勒死在地上。 我弟在哪儿？ 几个字乔家说得咬牙切齿。而桑杰人躺着，眼前看到的乔家连眼睛都是猩红色的，他第一次被吓到，本能地开始挣扎。 我不知道，鲍先生让我在动手后联系他。 乔家二话不说掏出手机砸在对方脸上。 打电话。 桑杰的枪到了他手上的时候，乔家就开了保险。因为对郭林的承诺，乔家想尽办法也不会把自己搞成一个杀人犯，但如果是为了乔简，他会开枪的毫不犹豫，反正不死就行了呗。大概是乔家眼底的凶狠和疯狂让桑杰真的有点慌，他回想起曾经听到过的很多这个人的传闻，几乎是下意识的拨通了暴风的电话。电话那边接得很快，而桑杰面对乔家的枪口别无选择，也只能勉强开口。 鲍先生，少奇已经解决了，乔哥想问他弟在哪儿。 桑杰按了公放，乔家听到那边暴风很低的笑了一声。 乔家，如果想见你弟，该怎么做不用我教吧？ 言下之意他知道乔家没动手。拿着枪的男人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他皱着眉。 鲍先生，你想逼我烦你？ 烦我对你没好处，你弱点太多了，今天不是我也会是别人把你逼到这一步。乔家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我不喜欢把有退路的人留在自己身边，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。 说完这句话，暴风直接挂断了。乔家觉得自己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后跟，枪口前的桑杰冷汗直冒，旁边车里的少奇则是面色惨白。乔家胸口充斥着要爆体而出的怒火，头一次体会到逼至绝境的无望。如果是在以前，可能他真的会选择向少奇开枪。暴风那人是疯子，乔简真的在对方手里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。哪怕只是缓兵之计，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跟暴风对着干。但是现在乔家看着少奇，心底一团乱麻，却几乎是清醒地认识到少奇不能杀。暴风如今唯一忌惮的人就是少东，杀了少奇只会让暴风如愿以偿，而自己到时候更没有与之谈判的筹码。有了乔简这个人质，暴风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他们兄弟予取予求之后再干脆地杀掉。 而这些并不是乔家的思考方式，是郭林的。从以前单纯靠野兽一样的直觉做选择，到现在下意识的计划前路，乔家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思考方式和权衡的视角已经越来越向郭林靠近。今天的情况如果换作郭林，绝对不会碎了暴风的心。那么他会怎么做呢？陷入天人交战的乔家只恨自己这时候脑子不能转得再快一点，可无论如何他也没有双全的方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手机又响了，竟然是少奇的。本来就有点在状况外的少奇本能地按下了通话键，结果电话那边是一个冰冷的声音： 告诉乔家，不想乔锦出事，就把你安然无恙地送回家。 一时之间，现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区别是少奇心底松了一口气，桑杰和穆克满头雾水，而乔家嘴角甚至微微上扬出了一个弧度，因为电话里的声音是郭林。郭林给乔家打电话的时候，正坐在车里的副驾驶上，他手里拿着枪，用枪指着的人是开车的孙鹏。一直到他打完电话，孙鹏才转头看了他一眼。 最初知道你跟乔家的事，我以为是假消息。 你是不信他，还是不信我？ 都不信。警方做事的风格我还是大概了解的，没见过这么豁得出去的。至于乔家，那小子有多难缠，没人比我清楚。 所以说你就放弃他了？ 不是我放弃他，是他放弃我。 虽然是被枪指着，孙鹏态度倒是很自若，他对郭林不是完全没把握的，好歹也曾经是个警察，他只是多少有点意外。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我和整件事有关的？ 这个问题孙鹏本不该问，谈判的基本技巧就是先发问的先输，奈何他心底的好奇实在是太重了。从郭林放倒他的人抢了枪再挟持他上车，整个过程发生得太快，郭林的态度也太过笃定，他甚至都没有开口跟自己要半句解释。郭林的手里枪口稍微往下压了压，转头看了一眼前面的路，犹豫了几秒，还是给了孙鹏答案： 乔家把我送到你这里，就是不希望我参与外面的事情，但是乔简出事，你第一时间就来找我，这跟你们最初的目的太过背道而驰了。 以他和你的关系，出了事找你不是应该的？ 如果他先知道，也不会让你来找我。 这话郭林说的没有片刻犹豫。 好。 孙鹏笑了，但表情却满是不赞同的质疑。 看来你还不知道他把弟弟看得多重，如果真要他拿你的命换他弟的命，他开枪的时候连眼都不眨。 郭林闻言挑了下眉，他沉默了几秒，终于叹了口气： 我总算知道为什么你会选择跟暴风合作。 孙鹏根本不懂乔家，更不用提郭林了，他的世界里游戏规则还停留在彼此利用和自保上，这倒是跟最初的乔家有几分像。郭林的话里不免有些嘲讽的意思，孙鹏听出来了，而且心里多少有些不爽，所以一直匀速驾驶的车突然就缓了下来。再转头，孙鹏的眼神已经逐渐冷了。 难道就凭你这个没身份的前警察和一个乔家就能搞掉暴风了？ 有些事情不到最后都很难知道结果。你有想过会被我用枪指着头吗？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把自己的路都堵死。说到底，你原本就在漩涡之中。 郭林几乎是一语道破了孙鹏的盲区。 我们成功与否，对你可能没有影响，但是暴风那边，无论什么结果，你都很难善终。你选择跟一个没有武德的人合作，能够落他什么好下场？有些秘密是不可以被活人知道的。 暴风从不给人留后路，这件事已经被验证了无数次了。 一句话让孙鹏脸色乍变，